會登靈絕頂，一覽中山小，光明頂，陶傑、鮑偉聰。 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史諾登案我真的不想說，誰知今天他又飛去莫斯科，我希望就一些新的進展一起分析一下，希望是一個結局篇。史諾登今天走了，今早呢 如果各位有聽本台晴朗一天系列，李慧玲小姐獨家找到史諾登身邊的護衛律師、民主黨的何俊仁。原來何先生過去這麼多日不但知道史諾登身在何處，而且還貼身做史諾登的律師，和這個 特區政府和抗拒美國一起做了很多事情。這麼奇怪的。我今早聽完整個訪問，李慧玲當然是一個資深的記者，不斷問何俊仁，究竟特區政府有沒有官員來接觸，我就聽見何律師和這位民主黨議員不 斷多次說這些我不方便披露。首先我想問一句，李何俊仁身為民主黨向來都會為市民爭取知情權、新聞知情權、透明度，這些是民主黨及民主派人多年爭取的目標。 為何現在李慧玲人都走了，沒有什麼安全或敏感的事情，為何何俊仁左一句擋右一句不透露，這是跟梁振英、梁班子有什麼太大的分別？有少少不同， 如果他是斯諾登的代表律師， 他作為身份就不是民主黨的黨魁，他是一個專業的律師，他要保障他的客戶 的權利，第一，他和客戶的業務關係我同意，一旦客戶還在本地，他是有這個權利保障客戶私隱，清清楚，保障客戶私隱，但是一旦客戶已經坐飛機離開了，我相信他不會再回來，不會再回來，對於何俊仁來說就 case close， 這樣的話，他就說今早 他向李慧玲的訪談，那個身份已經不再是史諾登的律師，而是民主黨的，又跳回民主黨的主席。我當你有得跳，何況且我不認為一個出任公職的人是有所謂的雙重身份、私人身份。如果明天梁振英大吉利是走去拿著手機去拍裙底，你不能說 梁振英是以一個私底下以一個男人的身份去拍裙底，他這樣做是沒有男人的身份，只有得特首身份，所以罪加一等。我再說一次剛才的假設，這是一樣的。如果你說我這個不方便透露，即是說這件事是否敏感先？ 我沒有說他錯，我沒有說何俊仁錯，我是他我都會這樣做。 即是說這件事敏感，敏感的話即是有人你認為這件事之敏感私密的程度是高於現在這分鐘這個史諾登已經走了這件事完了的公眾對這件事的知情權。 因為他離不離開 他保不保密呢？這兩者無必然關係，因為有一部分的律師或者不要說律師僱員，如果跟你做完事，你簽了一份保密協議，就算你不在他公司做，你離開了香港， 你都是依然有行為，為何你要接受電台主持訪問？這是問題。為何你要接受訪問？你應該繼續潛水，你不接受訪問，沒有人知道你何俊仁。他要讓人知道我代表史諾登，這就是另一個大樣，這就是有大樣的private agenda。 是否有型？我不知道， 我們不能夠諸心之論，或者他這樣做出於公義等等都不出奇。 但我要質疑的就是，當 一個民主黨的資深領導人物與一個史諾登在做辯護律師人權律師時，他會認為即使史諾登來了境，這件事的私隱保密程度高於公眾的知情權。 如果是這樣，美國中情局也好，NSA也好， 他所謂入侵香港一些頭面人物的網絡， 為何美國不可以同樣爭論，說為了全世界，不是美國，包括波士頓馬拉松被炸死的中國女留學生，即是你們的炎黃子孫的生命安全，為何美國不可以說地球人類的安全利益是高過 香港某些頭面人物的網絡私隱，不同，邏輯關係是同，我覺得兩件事是不同，是一個個人，他一定是與何俊仁之間簽了某些協議意向才會有現在的關係。但中情局和頭面人物或者全世界的普通人， 我沒有授權中情局找我，這跟你搞的無協議無關，我沒有授權你入侵。這是說有兩種價值觀，當他發生衝突的時候，到底是甲的價值觀是高過乙還是乙高過甲，這些是時時有轉換，另一個轉換就是我很想知道 所謂西環或特區政府承認，有人會放一些風出來說民主黨、公民黨是美國背後支持，無論是錢或是情報。這是第二個問題。如果是這樣，照計何俊仁沒有理由會代表一個美國政府要拘捕的人。何俊仁有些問題，他們怎麼詮釋何俊仁呢？ 為何親中派經常說民主黨後 是美國勢力支持，應該何俊仁第一時間夾史諾登去美國大使館。親中派經常說陳方安生、李柱銘、何俊仁是背後受美國總領事指示，顛覆香港、外國勢力勾結中共。但這次與陳方安生、李柱銘關係極為親密的何俊仁， 竟然幫一個美國政府的公敵，我想請問親中人士怎麼解釋這件事。到底民主黨是美國的朋友還是敵人？是否美國支持的傀儡還是什麼？我不太明白。照計如果根據江湖法則，何俊仁很不行。這是假設，如果根據中方或西環的理解， 何俊仁就是食碗面反碗底。美國人給你一條片，長期給你錢，叫你幫美國去對冧大陸。現在你何俊仁轉頭竟然幫史諾登去對美國政府，這不是何俊仁的問題，是整個民主黨乃至泛民的問題。你要走出來澄清，到底你是否親中派所指的 你是美國的馬前卒。如果不是，你何俊仁是律師，你做完這件事，你有權將十多年來所有指控你說你是美國走狗、美國幕後亂港勢力的輿論作者、報刊、電台發出律師信控告他們誹謗，或者這樣，說你憑這件事你贏了，因為你是美國公敵 史諾登，他辯護律師。十多年來有人說你是漢奸，有人說你是洋奴，有人說你是美國馬前卒，有人說你收了美國稅。現在你做史諾登的辯護律師就證明不是。不是的話，何俊仁如果是男人大丈夫，是不是應該向這些報刊 全部法律私信为你发达的每一份报纸每一个作者法庭是可以罚你三十万你现在身家随时三四十亿网络8-1-9-0-3.com指点江山肖澳江湖光明顶陶杰鲍伟聪 何俊仁我覺得他應該控告十多年來指控他或者他的黨友李柱銘或者民主黨是美國亂港勢力的代表發出律師信告他們誹謗因為長久以來很多中國漁民信以為真你知道何俊仁是做律師行如果我聽到你說美國人在後面搞事我怕你上來 我離婚我都不找你何俊仁我就去找謝偉俊但那宗生意明明本來是你何俊仁為何你賺少了錢呢因為很多人以為你真是美帝勢力漢奸走狗你現在這十多年來的損失是不是你何先生應該循梁振英所說香港的法律 應該可以的我現在正式地挑戰他看看何俊仁是否有膽識和原則的人如果他這樣的勇氣都沒有我想他是沒有什麼資格去論證以及他連自己的公義都爭不到我不相信他可以為香港爭到公義但如果從左翼分子即是左翼人士或者是本土派即是激進的本土派的角度他覺得何俊仁這次不是勾結美國是勾結大陸先勾結俄國 勾結俄國 中國放走了史諾登絕對是美國不喜歡的事當然你不要說是你自己何俊仁和史諾登和梁振英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因為你聽梁振英這樣說這是香港特區政府從來沒有跟他知會沒有辦法制止他巡查美國護照來港這是按照 法律去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梁振英說話你很容易分辨的人 因為他說過N屆都不算 結果就去選他說過自己沒有僭建結果又僭建即是你聽梁特首說的話你完全相反來聽就知道如果他說中方沒有知會或影響過特區政府那即是有如果他說這是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代表作即是說這是中方落柯達干預 梁振英說話很容易知道很容易捉路由相反的解讀不是梁振英這樣說不是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作品亦不是香港法律能夠解決的事即是跟關邊的指令當然是中方既然如此上面中國中間梁振英下面何俊仁一條龍 何俊仁是否真的跟中國做事呢是的話你亦要向這麼久支投票支持你的選民去交代有很多選民如果早知道你今天跟中方梁振英搞在一堆那些人是不會選你不過好像他今年沒有當選是的他的黨友或黨徒都會受累所以他到底兩邊是哪一方呢 我對政治沒有興趣老實實我對中國人的政治尤為厭惡但我對希臘的邏輯有興趣剛才遵照邏輯學去質疑一些何俊仁先生的所作所作我覺得又不需要質疑和那個 理性的基礎不質疑何先生對於人權和公義的立場作為一個律師這些是專業的操守如果有客戶真的要有問題要找到你幫忙而後是你的能力之內我覺得他挺身而出無可厚非 不代表他有背後美國的利益計算 史諾登不需要拿法援 他亦不是死囚 他亦不是被控謀殺罪 沒有人跟他打官司但被國家安全局追 香港,我告訴你 這件事,所以何俊仁要出來交代 到底是否中方叫他去做史諾登的 我同意何俊仁要交代 為何要找你,不找梁愛詩 因為不去找親中的廖長城、溫家璇 很多 你不要說漏了 還有誰? 很多,每個人都不找,為何要找你何俊仁 大哥,你何俊仁是否支聯會? 有份 以前是黃雀行動 又有民主黨,現在叫白鳥 以前是黃皮,現在是白種 白鳥行動又有你份 其實問題很簡單 究竟你是黃皮白心,還是白皮黃心? 如果沒有一個與中方關係良好的律師出現 其實背後都是一個解釋 就是中國不想沾這趟浑水或者不想站在幕前有任何一點被美國抽清這亦證明了我上星期我真知灼見我就說史諾登絕對不是大陸放進去的間諜網絡8比1903都說